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，欢迎你来到经典九六九，跟我一起听歌。这里是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科。古寺、旧宅、老街、教堂，老建筑是历史的遗迹，是时光的烙印，或着意寻访，或不期而遇。我们可以通过老建筑观察到生活的变化，探索人与时间的关系。那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曾经遇到过的老建筑，无名的过去也值得留步。你可以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，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谭咏麟，讲不出再见。 何事更重要，比两心的需要，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，是进是退也好，有若狂潮，是痛是爱也好，不需发表，曾为你愿意，我梦想都不要，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，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 随地听经典。

天有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。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？亲爱的你，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 前的一首《约定》让周慧哲把非常甜美的嗓音红遍了大街小巷，同时也是创下了百万张惊人的销量。当然在随后的一些年头当中，他也是经历了人生当中一连串的打击，而后来我们听到他这一首自己词曲创作的《守约》，应该就是对命运的不甘心。 转到谁的心情叹息，我哭泣真假都分不清，点唱起点来点去，又点到我的恋曲，歌词里唱着你我约定。太多人经过我的生命，唯独你让我动了心，太多事出